找自己。 挤在公车上和沙丁鱼，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，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？每个面孔写着无奈，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，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？当我再当我再一次回到那里面的世界去逃避，哇啦啦啦天在下雨，哇啦啦啦云在哭泣，哇啦啦啦听不我的心。找自己， 躲在我的屋檐下，睡在我的被单里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 说到郑爽小号呢，说他在写诗，但是语言粗鲁，但其实背后的情绪极其复杂。说到底，他只是写了一点低配版瞿秋白多余的话，其实比这种表达更隐晦、更复杂的奇特文字大有所在。但是你若执意的放弃这道题，用最简单的理解方式，当然是横下心，手一挥，表示为什么不说人话呢？ 白月光。 后你不是个不是个小偷，手机和苹果在哪里，依旧是我被偷走，所有的爱来自我。 也是因为你，我是个大姐，才刚把饭学会，又把饭咖啡，会不会后悔，会不会画面，敢不敢再安一次力，你的好心哎，现在惹的谁，你的后知后觉真难人寻味，不要别点点，我要你安眠，等你完美我的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

要提到娱乐圈，这不是已经到2017年了吗？为什么一个演员明星只要不是从头到尾的温和微笑洒脱坚强，就会被质疑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呢？或者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认知已经变得如此的简单和直白，这甚至不是理中客，这只是加工粗糙的快餐馒头。 在你为我之前，让我看你的脸，穿过你的眼，直到心间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刺的心扉在撕界线，是否卸下防备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的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，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 过去是一路荆棘的荒野，那些是一杯，那些做一对，心间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 无法怀念，只是 是会不会再见，还好爱不会亏欠。从你的闪电看到我的弱点，真是怀旧无所怀念，好让伤口伤得更熟练。在遗忘之前，让我怀念那曾经不顾一切的我。好奇会不会再见，还好爱不问亏欠。从你的闪电找到我的缺点，明知怀旧不再怀念，以后一定爱得更深。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全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盘活山资源，做足水文章，打好绿化牌，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，让全市人民对山清水秀的期盼早日实现。盘活山资源，就是把东部山区这一廊坊独有的资源保护好、利用好，打造三河特色名片，严厉打击盗采、盗挖、盗运，全力保护既有矿产资源，围绕国家公园建设，为东部山区生态恢复建设和旅游开发精准定位，编制东部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，让东部山区成为未来三河发展的重要空间和经济增长极。做足水文章，就是以水系治理为主线，打造水城共融新格局，制定河道生态治理及防汛总体规划，统筹推进域内居河、潮白河、抱秋河、尹家沟、幸福渠、红娘港一支等重点河流综合治理，协同推进垃圾清理、截污纳管、河道清淤、水体治理、中水利用、水生植物种植和两岸绿化六大工程，逐步实现水清岸绿、井 美，还清水于河渠，还灵气于城乡，还历史于三河，还生态于百姓。实施幸福渠东西市区连接工程，将潮白河水通过幸福渠扩挖引至洪阳港一支二支，直至均河，沿途打造生态水系带状公园，完善污水处理设施，新建东市区东南燕郊北部经济开发区等六座污水处理厂，改造提升现有四座污水处理厂，铺设污水管网34公里，深入推进农村污水治理，划定养殖禁养区，启动镇村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试点，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5%以上，引进国际尖端污水处理技术，彻底解决域内地表水污染和气味污染，打造全国一流的水污染治理产业园，形成水污染治理三合模式，实现由做环保事业向做环保产业的转变。打好绿化牌，就是大规模推进植树造林，打造森林城市，编制全市林业发展规划和森林公园景观规划，五年计划造林7.5万亩，重点对潮白河、居河、幸福渠等重点河流以及京秦、密涿高速等主干路网两侧生态绿廊增厚贯通，新建京秦高速三河西出口郊野公园等9个森林公园，沿居河右岸从四河桥至张庄大桥修建低顶路，与密涿主线连接线杨庄段贯通，打造带状森林公园。改革造林和养护机制，让森林走进城市，让公园走向农村，给全市人民增添更多休闲去处。同时开展蓝天净土行动，深入推进燃煤替代工程，编制农村燃气建设发展规划。2017年全市域全面彻底禁煤，采取综合手段，严厉治理关停家具喷漆、石材加工等图小企业，借势推动企业兼并转型，加强渣土运输、建筑工地施工扬尘、车辆尾气排放、餐饮油烟等行业的综合治理，强化科技监管，铲除盗采盗挖盗运团伙，引进科技部最新技术，精准治霾，改善区域能源结构，构建以电天然气为主、太阳能为辅的能源体系，编制土壤污染防治实施方案，有效改善土壤环境质量。百川燃气公司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，科学设定目标指标，细化实化工作措施，打响2017年气带煤工程第一枪，确保工程扎实高效推进。在百川燃气公司院内料厂，记者看到一排排无缝钢管、镀锌管、PE管材等码放整齐，各种配件零件一应俱全，为2017年气带煤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保障。同时，百川燃气公司还进一步加强施工队伍培训，特别是入场前对特种技术岗位进行培训和考评，把质量保障贯穿到施工整体过程中，狠抓关键环节的质量管控，从管沟的开挖、管道的焊接等各方面都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确保达到工程技术规范要求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，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春节后，医院里因心脑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常会增加，大多是因为饮食不当、喝酒过量、暴饮暴食造成的。其次，外出受寒、生活节奏打乱、忘记服药等因素也加大了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。燕达医院神经内科提醒各位听友，40岁以后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年龄，在节日前后应警惕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先兆，及早发现和治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，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消费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，办理一年消费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米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

要在一起。 今天说到争床小号，前段时间呢有讨论国产影视剧为什么如此脑残，男主为何一味的是猖狂，女主为何一味的傻白甜，其实这可以理解的呀，剧作甜味观众，它也是对照现实，可现实已经如此的简单粗暴了，连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人性都不能再多理解几分，只好在一个看似平常的范围里一味的傻白甜下去咯。 爱已不能动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，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人家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和是你，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，流向海，浮

切或者终结。假如还有回忆，留给你自己。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。这一季已结束，梦也该醒了。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。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选择绝对或者你，不要一些或者中间。假如还有回忆，留给你自己。或许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。这一季已结束，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。这一天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 说到这个郑爽哈，郑爽一个27岁的成年人，因为没有使用小学语文的表达水平和手法，说了几句非大白话的话，就被人们连夜质疑心理不健康。哎，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凶险了，还是只好去看那些抠像替身出演的国产剧了。毕竟人性如此复杂，但替身永远不会背叛你。 车流中，他骑着马，穿着个小盔甲，路人都在笑他傻。他坚定从笑声中掠过，在这早已和平的战场，单枪匹马。他眼中高楼是巨人，科技都是魔法，偷窥当初的耳朵，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。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，正义倾向沉默早已生了锈，头盔已经破了洞，其实精神早就没了笑话。他荒唐而疯狂，被无意想的相貌，散发几世精神微弱的光。

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练习，有翅膀你。巴拉巴巴，昨天我们决定，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。要先锻炼体力，谁都不许感冒，不许生病。赚钱准备行李，带着地图坐上飞机，要去巴黎。巴拉巴巴，如果明天不是生日吧，今天的你不知道，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。是谁知道明天的你，我知道明天的我，希望明天快来到。